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我迎你唱惊喜，做梦一下车闲片，红星枝头吹一闹，丽华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头捋一圈，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微雨光过半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为迎接518国际博物馆日，号召更多市民走进博物馆和遗产地，北京市文物局近日启动了文物北京作品征集活动。征集活动的主题是我与文物之间的故事，包括我与博物馆、我与遗产地等等，倡导的是倾听文物故事，说出你的感悟。征集时间一直持续到5月4号，征集类别包括文字和声音两大类，涵盖朗诵、阅读、讲故事等多种形式。有关这次活动的具体规则，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市文物局官方网站、微博、微信等获取更多的信息。海外古籍的数字化回归又取得了重要进展。记者从国家图书馆了解到，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数字资源已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网站中华古籍资源库当中发布。这批资源共计5300多号，30000多拍。据介绍，新回归的数字资源当中既有汉文、藏文文献，也有梵文、回鹘文、希伯来文等稀有的文种的珍贵文献。我身边的运河故事征集活动昨天启动，征集活动重点围绕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大运河27段河道和58个遗产点展开，内容包括与大运河及其沿岸地区相关的历史、地理、经济、社会等人文社科类史料，以及人物故事、民间传说等文字音视频作品。征集时间将持续到10月31号。本市首家24小时无人智慧书店在通州区北京国际图书城开业。这家书店无人值守，刷脸、扫码、进门、挑选商品、机器人扫码结算，所有环节都由顾客自助完成。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面向全球火热开展。活动将推出一首或多首聚焦新时代新北京主题歌唱北京、歌颂伟大时代的优秀原创音乐作品。歌词征集在5月31号截止，歌曲征集在7月31号截止。详细信息可以通过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了解。许鞍华执导的电影《玉观音》今天下午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百子湾影厅放映。影片改编自海岩同名小说，主要讲述赵薇扮演的女警安心与三个男人之间的生死情仇。故事曲折惊险，在表现爱情主题的同时，还反映了缉毒民警们波澜壮阔的战斗生活。电影《拆弹部队》今天下午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百子湾影厅放映。这是一个关于拆除炸弹的故事，也是一曲呼喊和平的悲歌。导演凯瑟琳·毕格罗运用半纪实的手法，避开了好莱坞一贯的战争大片的模式，通过一个拆弹小组的视角，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军在伊拉克的真实生活状态。已经举办了4届的北京京剧院魅力春天青年京剧演员擂台赛即将再度开锣，从明天开始到31号，流派纷呈，文物并重，行当齐全，全面展示青年演员的20场演出将亮相长安大戏院。其中前15场为参赛演出，包括11场文戏、4场武戏，另外5场是北京京剧院为本届特别设计推出的展演演出。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三月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损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400123456。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学院路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早在上世纪90年代，著名京味作家刘一达先生就采访并记录了一大批在北京崭露头角的古玩藏家，这些人现在已经都成为了收藏界的翘楚了。当代收藏专家、观复博物馆的创办人即现任馆长马未都，那是刘一达先生当年重点采写人物。前几期节目当中啊，我们根据刘一达多年前的文章讲述了马未都的收藏故事。因为时间有限还没说完，今天呢就再来说一说马未都的收藏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讲述的这些马未都的故事都是出自刘一达先生《京城玩家》一书。今天的故事呢，让我们从他当年收藏的一件假瓷器说起。这件假瓷器现在还在马未都的家里摆着，算是马未都玩瓷器交的学费。耐人寻味啊，这件瓷器马未都后来又拿到琉璃厂和王府井十几家文物商店，让那里的行家给长长眼，嘿，居然没有一个人看出它是假的。一位老古玩商甚至想出几千块钱把它给收走。马未都说呀，从这一点能看出来当代的新仿技术是多么样的高明，也说明文物界确实有不少人眼力不行。也许正是因为这件事情让马未都心里有了底儿。老一代玩家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神不济了，新一代的玩家还没起来，正可谓时势造英雄，在这青黄不接的时候，我不当玩家谁当玩家呀。古玩界做套的人啊，都是用心良苦，让你看不出破绽。当然对这懂眼的人来说，他想让你们打眼，首先得想方设法的干扰你的视线，旁敲侧击啊。比如他可以先给你讲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这故事编的是有鼻子有眼，让你是信以为真。故事里呢不经意的就带出了一个你早想得到的物件，先抓住你，等你上了心，问他这么一句吧，说你能不能帮我淘换这物件啊，他就说试试得了，这东西太难找。您看吧，他先不说自己能找，而说先试试。当然您一听他说试试，心里就觉得这有门，可就惦记这事儿了。再过几天见了面，您自然就得问这茬啊，人家就说了，我还真找这么一主，手里有这玩意儿，不过人家不想出手，我还得跟他聊去，我得跟他磕。您一听这话呢，当然就得感激这位了。嘿，他就这么一点一点的逗弄您，吊您的胃口，感到把您的胃口吊足了， 不买这东西吃不香睡不着了，他才把东西拿出来。其实这东西压根儿就在他手里呢。他把瓷器拿来的时候带着一锦盒，不能是新的，即使是新的也得给他弄旧了，里边拿这黄绫子包着。他可告诉你说，这绫子可不是一般东西，皇宫里的。你琢磨，绫子都是皇宫里的，这瓷器能假吗？然后呢，他便跟您啊讲这卖主开价多少多少多少，他是杀下去多少多少多少才把这东西买到手。您一听这些背不住，就会心里起急，恨不得马上把这便宜的宝贝弄到手。也许正是出于这种心理，可就让您啊走了眼了。马未都说呀，他出道不久的时候啊，大约在1983年左右就打了一回眼。当时有个朋友告诉他，有这么一位玩瓷器的主，家里开一买卖急需一笔现金，一时抓瞎没辙，只好把房子和家里收藏的一些瓷器出手变现。马未都就问那朋友说，他藏东西有多少啊？他这朋友就说呀，反正是不少，你看看就得了。马未都说，他藏的多不见得有好玩意儿。他这朋友说，话是这话，可是单凭我的眼力啊，有一对青花瓶子不错，值得你把它留下。马未都一听这话，就跟着朋友啊一块跑到那主家里去了。这卖主住的房子啊不大，还是里外套间，套间不到8平米，点着一只8瓦的管灯。好嘛，这管灯还有毛病，啪嚓啪嚓的直响，没事老眨眉眼儿。马未都说呀，本来屋里的亮度啊就不够，又赶上那管灯不停的闪，嘿，就是飞行员的眼睛看那东西都费劲。当时他也确实没经验，不懂得呀，晚上到人家看货要带上手电筒或者放大镜。进了屋说明来意，那人从一箱子里头拿出一对带盖的康熙青花鸡腿瓶，就递给了马未都。我可不瞒你说啊，要不是急等着用钱，我是不会出手的。马未都接过瓶子看了看，的确是一点没毛病，品相也差不多。你这个开什么价啊？150，少一分也不卖。150贵了，给你一整数吧。马未都跟他讨了讨价，双方来回拉了拉抽屉，最后马未都用100块钱就把这东西给拿下了。马未都心里话说呀，100块钱买俩这个太便宜了，当时心里那个激动啊。等回到家在亮处一看，马未都发现坏了，民国仿的，不禁就挨了当头一棒。这回他可着着实实的打了一个眼。这种打眼的事儿，马未都在成了玩家之后只当是笑话说说了。他这人有一好处，打了眼就当是交学费了，也不停地告诫自己不能有第二回。当然瓷器这东西辨别真假太难了，想没有第二次不见得他就真的再也不再打眼了。主要是不能有贪心，看见想要的东西啊，别马上就掏钱，得多沉一会儿。这就跟咱们看一人似的，别见头一面就被他这花言巧语所蒙蔽，察言观色多接触几回才能品出他的真实面目。老古玩行里有这么一句话叫绷着，说的就是这么一道理。不过这绷着要注意火候，别把好买卖啊给绷跑了就行。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这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啊 哎、 买个铜钱啊、 嗯、 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藏家传奇， 有故事的人生。 搞瓷器收藏，玩的不是钱，是眼力，或者说是鉴赏力。您再有钱，没有鉴赏能力，也淘不到好东西。这马未都只有小学四年级的文化，怎么他就成了大玩家了呢？首先来说吧，他的小学文化可是打引号的。他呀，正儿八经的上过学，但是只上过小学四年级，后来一直自学。论学识，他可不比那些学院培养出来的硕士博士差多少。尽管他没有学历，没文凭，他学的东西可是最实际的。其次啊，他研究古玩可不是单从一个物件是真是假，是什么年代上头来琢磨，而是从历史和文化上入手。他有这么一句名言呀，说每件瓷器都带着不同时代的历史文化信息，要想掌握这些信息，您说他得看多少书吧。马未都认为古玩鉴定按难易程度上排，第一是字画。字画的鉴定难到什么份儿呢？它已经难到了没有客观鉴定标准的地步。即便是经过全国鉴定委员、全国字画鉴定小组鉴定过的字画，仍然存在着许多的争议。比如，您有这么一幅八大山人的画，拿到全国字画鉴定小组鉴定，字画的目录上写着，此幅启功看真，谢志柳看伪，徐邦达看真，刘九安看款后加等等。这些鉴定家呀，只能把个人的意见写下来，很少有七个人都看真或是都看假的情况。因为字画原迹所具备的所有客观条件，作伪者都能做得出来，而且能够以假乱真，天衣无缝。马未都对刘一达说过，其实啊，字画造假它不是当代的事儿。古人字画造假的手段比现代人还有功夫。古书记载啊，文征明上午画的画，当天下午他就有人仿，以至于纸墨那跟真迹是一模一样，印章仿效的水平也是很高，甚至干脆就是真章。文征明刻的章很多呀，即便是他的真迹，印章也不相同。这些印章风格相近，就给做假画的人提供了仿效的机会。人死章不死，人死了二百多年以后，章还在往画上印。鉴定字画的真伪另一个难题，就是书画家呀，他不是一部机器。别说某一个画家在不同时期画出的画有区别，即使是同一时期在创作的时候，心情好和心情不好，身体好或者是身体不好，心理状态如何等等情况下画的画很难水平一致。目前啊，我国对字画的认定采取的是正证。什么叫正证呢？就是拿到一件作品，看他哪些特征像真迹，逐一认定以后做出判断。这种方法跟西方正相反，西方鉴定古画的办法呀是反证。好比如说一幅达芬奇的作品，你如果说不出来哪儿不像真迹，那这幅画就是真迹。苏富比、佳士得拍卖的一些作品，我国专家经常指出它是伪作。苏富比就曾经反驳道，你既然找不出作伪的证据，它就是真的。这种判断方法也是西方国家在法律上惯用的。甭管怎么说吧，鉴定字画的难度是越来越大，尤其现在作假都采用一些高科技手段。马未都认为古玩鉴定当中难度排第二的就是这瓷器。为什么呢？第一啊，任何人都不可能对中国陶瓷史精通到事无巨细无一不通的地步，包括这方面的专家。中国陶瓷的历史漫长浩繁，在漫长的历史进程当中， 由于战乱和自然灾害种种原因，许多这窑口被岁月所泯灭了。加上中国制瓷技术进步缓慢，相近时代的瓷器风格变化甚微，就剥离不易了。第二啊，瓷器非一人之功可以完成，众人烧制，在一件瓷器上存有多种不确定因素，比如两件同时加工的相同样式的瓷器，在陶土成泥工序，由于土质、成陶时间的不同，其胎质软硬程度就不同。入窑以后，由于火候和烧制时间的差异，又会导致釉色变化的不同。也就是说，整个瓷器制造过程当中，可变因素太多，非常容易产生偶然性的、非规律性的作品，所以鉴定起来非常困难。第三啊，这制瓷是一种化泥土为金钱的工作，导致历代作为是层出不穷。虽然作为者利欲熏心，但其中也是不乏高手，确实能够以假乱真，所以其作品令后人是大伤脑筋。鉴定瓷器确实难，但是马未都是怎么能够把握这方面的知识的呢？换句话说吧，他是怎么玩出的名堂呢？马未都曾经对刘一达说呀，其实这也并没有什么奥妙，当年琉璃厂古玩店的很多人也没文化呀，从小学徒，后来就成为了鉴赏家。马未都说他之所以能玩出名堂，主要有三条。一是酷爱，爱到什么份儿呢？他买回一件瓷器，洗干净，躺在被窝里一宿一宿的看，不是为了养眼，而是琢磨它。二是熟悉，也就是熟悉不同年代、不同窑址、不同工艺的瓷器，百看不厌，其特征自然啊就暗熟于心了。马未都举个例子，两个生人见了个面，虽然在一起聊得挺开心，甚至一块吃了个饭，但是记性不好的，一年以后啊，嘿，您就能连这人的名字都想不起来了。但是熟人可不一样啊，您不但能够了解他的家世，甚至也知道他的脾气秉性和兴趣爱好。再熟的人，你坐屋里头他一说话，你就知道啊是他来了。再进一步，他一咳嗽你就知道是他。再熟一步，他不说话，您就听他这脚步声音就知道这位是谁。搞文物鉴定也是这么一道理，最重要的是熟，看得多了，整天跟他打交道，自然而然的这也就熟了。有位澳大利亚的朋友用报纸包着一件瓷器找马未都鉴定，还没等那人打开包呢，用手一摸，他就告诉这位，这是乾隆时期的一种缩腰盖碗。那位朋友当时就愣了，说马未都啊马未都啊，你怎么这么大本事呢？马未都说呀，不是我有什么特异功能，就是因为我见的东西太多了，这种缩腰盖碗只有那个时期才有。第三呢，就是要有理论基础。古董是文物，文物本身就是文化，它是历史的一个见证物，所以这懂文物必须要看中国历史，了解各个朝代不同时期的政治大背景和经济生活状况，以及人文、地理、民俗风情，只有多读书，那才行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您听听吧，刘一达先生笔下的玩家马未都，原来有这么多的收藏轶事，那他最初是怎么开始搞收藏的呢？咱们呀下半期再跟您说。 源远流长的文化长河，人类文明的永久财富，

想装修啥都不懂，预算有限怎么办？ 找全包圆啊，999元每平米，一价全包圆。 那80平米8万就够了，装修管家具管吗？ 管，还是全屋实木家具。 建材管电器管吗？ 管，多件大牌电器任性送。 灯具管窗帘管吗？ 通通管，毛坯到入住全包圆，全屋实木家具加多件电器限量送，快打4006068866抢起来吧！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详见店内活动。 延庆古崖居神奇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延庆古崖居神秘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说宝》。艺海说宝。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寻宝、护宝、藏宝，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在藏家传奇单元，通过刘一达先生所著的《京城玩家》一书，给您讲述马未都的收藏轶事。马未都最初搞收藏，市面上能找到的只有冯先明先生的《中国陶瓷史》这部书啊，他先后看坏了5本，翻掉了页再买新的。这书很枯燥，一般人真看不下去，但是马未都呢却钻进去了。他跟刘一达说呀，说至今认为这本书是所有喜欢瓷器或者收藏瓷器的人必读之书，它远比那些啊鉴定类的文物书深刻。看冯先生的书呢，不是立竿见影，而是潜移默化。想玩瓷器的人必须要把心沉下来，不能急于求成。对中国陶瓷史要精读。为什么马未都这么看重这本书呢？因为啊，它是对中国陶瓷的发展历史和渊源、陶瓷烧制及窑口布局都有清晰、科学、详细的阐述。冯老先生在1993年去世了，生前马未都拜访过冯先生，去世之前曾经约马未都到家里深聊，可惜啊，没有成行，老爷子因为心脏病突然去世。马未都认为冯先生算得上是中国陶瓷的头号专家，治学严谨，所做的工作是大量的遗址考察，没有艺术想象。他的那本书呢，也是严谨的学术阐述。对玩瓷器的人来说，看这种书未免有点枯燥，但是呢，它像一本新华字典，随时可以翻阅的工具书。想成为一定水平的收藏家，此书不可不读。马未都认为啊，还有一本书也是可以作为玩瓷器入门的必读之物，那就是耿宝昌的《明清瓷器鉴定》。这本书与《中国陶瓷史》不同啊，它有一定的实战价值。耿先生是瓷器鉴定大家，这本书最早是他给文物商店系统讲课时候写的讲义，后来编汇成书了，可以说是他集多年的实际鉴定经验的总汇。如果说中国陶瓷史讲的是战略上的事儿，那么明清瓷器鉴定讲的就是战术上的功夫。也许正因为他的实战性比较强啊， 所以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捕捉起来反倒有一定难度。当然啊，真有本事的鉴定家那是不看这种书的，即使看也不过就是个参考。大师更相信自己的眼力，因为这种眼力是看了不知多少实物才磨练出来的。马未都认为现在市面上有关瓷器收藏鉴定的书越来越多，有些书啊是东抄西摘赚读者钱的，看不看的也不吃劲，但是有些书应该读，比如中国陶瓷史。但玩瓷器不能纸上谈兵啊，首先得要实战，也就是过手。你过手的东西多呀，看过的东西多，自然就能成为玩家。过去琉璃厂古玩铺的徒弟就是这么练出来的。这些人谁翻书啊，连文化都没有，哎，但是他照样能识货。当然这实战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为什么说痛苦呢？因为所谓过手就是掏自己的钱包去买瓷器。您想一旦走了眼，等于从自己身上割肉啊，这当然是一件痛苦的事儿。人们到商场买件衣服穿上不可心儿，那还后悔呢，别说掏几千块钱或者上万块钱买这么一件古瓷了。马未都认为啊，这玩家不上几回当，不痛苦几回，那当不了玩家。只有刻骨铭心才逼得你啊去琢磨它。这种经历那是看书得不到的。他对刘一达说呀，说他进入瓷器这一门比一般人入门快，一是常看书，二是多看实物。逛地摊之前他就已经把必看的书都看了，必看的实物都琢磨了，所以打眼的时候就少多了。说为什么光看书不行呢？马未都说，用文字描述器物写得再细也只能描述个大概齐，即使用图片相配，那种感觉也跟直接看实物那是两码事儿啊。语言照片与实物的差距毕竟有一定的距离，再高明的作家也不可能把一件瓷器描述到如你见到实物的这种水平。接受者要通过想象去理解文字，有些物体可以具象表达，比如一块砖，多长多宽多厚，哎，配上红颜色，再配上这图片，人们可以啊感知的比较清楚，也就是说看了以后在脑子里就会有这块砖的形象。但是书上说一件观音瓶，赤口短镜溜肩肩下剑收，它什么形象呢？只有你看见了这东西，你才知道它什么样。否则啊，您光看这书本上说的这些，很难能够有什么想象。当然瓷器千变万化，同一种器物其釉色胎质都有不同的细微差别。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 哦、 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 啊、 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 呵呵， 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啊 哎、 买个铜钱啊、 嗯、 捡个瓷片啊、 嗯、 自得其乐。 哎， 哪天万一一不留神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说到古瓷鉴定，马未都曾经对刘一达说，其实这里啊并没有什么玄妙之处，主要就是多看。生活当中我们每天都在对所接触的各种事物进行鉴定，只是不曾觉察。比如给你一张老照片，上面人穿着长袍站在一面写着人丹的招幌下，旁边一辆洋车，您马上就能判断出来这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照的。你瞧鉴定的过程就是这样，很多东西都有时代特点。这个鉴定过程就是将你设身处地所能理解的认知表达出来，由于你经历过那个时代，所以你不用看书也能辨别。可是你儿子呀 孙子看见这东西可就费劲喽。马未都说呀，其实每件器物都有历史信息，只有经常把玩揣摩，才能对它了如指掌。比如清康熙的锥把瓶，瓶颈细瘦修长，和这器身也不成比例，凡是这种带有冷峭韵味的瓷器，大多数都是康熙朝的。不信您可以啊去查青瓷图录。到雍正朝，锥把瓶的这个瓶颈与腹渐渐按比例就做了，而且端正秀丽。到乾隆朝啊，又发展到了略显肥硕厚腻了，比例自然适度。从器型一看，可是康雍乾三朝的图案改变更富社会性。刘一达问马未都啊，说看一件瓷器它的款制和手头重要不？款制嘛，那就是瓷器底部的落款，手头指的就是瓷器的重量和用手摸它的一种感觉。马未都说呀，一般外行对这个款制是很在乎的，内行啊拿款制可并不当一回事。应该说款制可以帮助人们认识一件器物的年代，如果一件器物的年代已有定论，就是专家一致认为它是什么时代的，那么这件瓷器有落款，会让人们对这一年代的其他瓷器有一个参照的判断。但是反过来说啊，如果一件瓷器没有定论，单看款制就不行了。甭管是官窑还是民窑，款制对鉴定一件瓷器不是标准。马未都说，一般外行人买瓷器总爱看底部，一件有款制就以为是真的，嘿，这恰恰给一些作为者就提供了造假的条件。一些农民仿制瓷器的时候，不管外形或者修饰像不像，先写上大清康熙年制。景德镇今天还在烧制大清乾隆年制款制的瓷器，您到潘家园地摊上随便抓起一件瓷器，就能看到大清乾隆年制或者大明万历制款制。您能相信这就是清朝或者是明朝的物件吗？马未都认为，收藏瓷器需要细致了解和认识各朝各式的款制，但它不是鉴定瓷器唯一可信的标准。就款制来说吧，他比较喜欢唐明款。所谓这唐明款，就是私家收藏的款制。他说了，我对唐明款有兴趣，是因为啊，私家款制的个性比官家呀它要强烈。我是搞文字的，对文字内藏的信息极为感兴趣，品完那些在藏品上的带有文人气质的款制，会让我啊产生与古人神智般的感觉。但是即使是唐明款，也不是判断瓷器年代的重要标准。学习鉴定眼界得放宽啊，触类旁通那是最重要。比如别人拿来一只碗，您就应该啊调动您的全部知识。以前过眼有点类似的东西，甭管是瓶还是盘，全给它联系上，不必让目光只停留在这碗上，有时候你会豁然开朗。还有这第一感觉，这东西太重要了，您得抓得住最先得到的信息，千万不要一会儿一动摇打乱了您的视线呐。马未都啊说他没拜过师，实物就是他的老师啊。为了弄清各个历史时期陶瓷的一个特征，最初几年啊他几乎天天去故宫的陶瓷馆。有时候陶瓷馆两个大杂院除了几个工作人员，就他一个参观者，空空荡荡，一点也不出声。马未都一个人在展厅里看那些古瓷，捕捉着各种的文化信息，陶醉在一种别人